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82集。话很相似，说话人语气却全然不同。即便他今天编麻花辫，穿浅黄色长裙，扮乖叔，眉眼里的张扬直接还是收不住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甚至觉得他穿着太过违和，他应该穿玄色旗袍，在古韵古香的窗户前抽烟，或是红裙灿烂，在未央长夜的阳台上起舞，总不会是这样。 那今天就去看看那座木雕。 前言不搭后语，但也算是做了决断，阿音满足。其实他本来没这个打算，却不想阿音找到了学校亲情，太过虔诚，盛情难却。一路上谁也没提用手机导航，阿音是古代人过来的，想不起来算是正常。关城想起来了，只见阿音没说，自己也就没提。于是最原始的指路方法，阿音说话声不断，他就静静听着，遇到急弯他急忙开口，伸过来要碰他手臂，没等碰到又隐忍着收回，再娇声笑笑。学校位置太偏，往市中心去要有一段距离，方官城开得越久，车内空间密闭，再加上他没有放任何的香薰，现在闻得越明显的就是阿音身上的檀香。官城本来是不算喜欢檀香的，觉得味道太沉太重，说起来倒是和阿音的模样做派很像，可这种感觉又有些熟，下意识地觉得阿音曾经身上绝对没有这么重的香味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论断。在阿音碎碎指路的话语中，他穿插了一句问话， 你很喜欢檀香吗？ 嗯，你不喜欢吗？竹寒身上满是檀香，我怎会不喜欢？阿音曾经偶然间发现了味道最是贴合的熏香，开心得不得了。 还好。 那就还是不太喜欢。阿音心里有一丝丝郁结，但不算太过在意。直到进了家门，方官城才意识到阿音身上的檀香不是喷的香水，而是生活环境到处都放着香炉，长此以往染上的味道。阿音进了门便习惯性地蹲在茶几前地毯上，用镊子从香盒里夹了个锥形的熏香放在香炉里，好像意识到方官城不是很喜欢，没点燃就回了头看他，表情有些犹豫和迟疑。方官城没什么反应，走近坐下。 没事，不必顾虑我。 怎么能不顾虑你？我心尖上的人，不顾虑你，顾虑谁呢？阿音合了香炉盖子，还是没点，到餐桌上拿水壶给他倒水。方官城大致扫了扫周围，不同于近些年女孩子们中意的什么北欧简约风，他这里是纯中式的装潢，与他年纪不相符。方官城打心底的当她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，哪里会想到人家活了千百年了。接过阿音递过来的玻璃杯，有些刹那的不真实，才第二次见面就来了他家里，真的有些快。他试图尽早离开，提出正事。 那我们看一下木雕，不好在你这里停留太久。 阿音坐在旁边，凑得离他近一些，直接忽略到第一句。有什么不好的？难道关城不是单身吗？单身男女独处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吧。只是如今他不再是那个关城了，不会为阿音的靠近脸红，反而从善地向后靠了靠，看他实在是殷切地凑近。 我是，你是吗？ 阿音也不再上前，手撑着沙发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似近非近，似远非远。我也是啊，这不是刚好。偌大的房间里沙发也不小，两人却挨得很近，只这一块天地有暧昧气息不甚明显。方官城抬手，阿音笑看着他，可他说道， 你信觉宗？ 说着手指方向望过去，是阿音写的那四句忏悔文，选了不错的一幅挂在了墙上，好像瞬间有神光笼罩，什么暧昧气氛都不见了。他表情悻悻道：“一般般信。”“ 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，非要说一般般信，真是调皮。”“我在你书店里就看到了表血矿的炫耀玉文，这里又看到忏文，还以为你是信的。” 不愿意跟他讲太多的绝宗的事情，阿音明明厌恶，但为因果业而屈从，求的不还是眼前人能一世安稳吗？关城，你活到现在过得好吗？这问题莫名，关城心触动的也莫名。“ 算得上好。”“ 那就好。”阿音有些垂头，编起来的辫子也有碎发落在鬓边。女人真是善变，从刚刚试探接近到现在的哀伤暗涌，不过几分钟的事儿。关城继续开口道：“ 阿姨，看看木雕吧。” 他叫了阿音，可还是三句话离不开木雕。阿音站起来要去拿，不从自己内侧走，非要蹭着他腿从他这边过去，嘴里失望念着：“你真是没情趣，我劝你，太古板不是什么好事。”方官城为他幼稚行径发笑，丝毫不辩解。阿音看他沉默，只觉得盛唐时的小师傅又出现了，摇头去次卧拿永成。两人围在茶几前，他被安慰地毯定期都会清理，和他一起坐在上面仔细观摩木雕。两人研究这到底是黄杨木还是紫檀木，也是聊得津津有味。那情景太平静，以及他抑制不住的那种心动。当然，心动的对象是木雕。后来，方官城也不再找懂行的人来看，直接开口和他谈价，结果就是价钱谈崩了。坐在烤肉店里，服务生动了排烟筒，正好隔在两人中间。阿音赶紧挪了挪位置，然后眼神示意他。方官城老实听了。半小时前还在家里，阿音发微信给药叉：“我把关城带回家了，但是他可能看完木雕就走，怎么把人留住？”那头回得很快：“ 这快饭点了，约他吃饭啊，傻女。”“ 吃什么？我没有味觉啊。”“ 烤肉吧，增进男女关系，你让他给你烤，反正你没味觉，狐狸也吃，感动不死他。” 阿音存下了他截图的那个地址，回了个 OK 的手势，于是价钱谈不拢的两个人就出来吃饭了。菜单交给他，全权让他点。方官城拿着笔在上面勾画，时而问问阿音吃不吃这个，吃不吃那个。阿音通通点头，低头看药叉又发过来一条微信：“ 不要吃葱姜蒜，切记。” 再回复一个 OK， 了然于心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